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，人人在京享社保、易社保、社保代缴服务平台，16年的人力资源服务经验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。详情敬请致电400-005-9293，400-005-9293。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！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工时费5折，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86。 不用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西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盐村出口向西200米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涿州新闻， 涿州新闻。 2月16号上午，陈宇同志来到涿州市开发区代表团，与代表们共同讨论王印清同志所做的市委工作报告。2月15号，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司长刘德顺带队一行16人到涿州市调研清洁供暖和煤改气工作。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、能源局局长刘亚红，保定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俊林等省市级领导，涿州市领导陈宇、王志前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。刘德顺一行首先到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涿州天然气减压站，就燃气供应运行、CNG 减压站工艺流程等情况进行调研。涿州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王志前对照展板介绍了全市天然气管网规划情况。刘德顺一行对涿州市清洁供暖和煤改气工作的规划、部署及实施、运行等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。2月16号上午，王印清同志来到涿州市百尺竿代表团，与代表们一起审查市委工作报告、市纪委工作报告和党费情况报告，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。代表们分别就城乡环境治理、特色小镇、休闲农业、美丽乡村建设及教育资源均衡发展、区域品牌保护等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王印清强调，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把涿州打造成德信之城、科创之城、品质之城、幸福之城。2月14号，涿州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到高官庄镇就农村土地流转、发展现代农业等工作进行走访调研，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。陈宇一行深入到祥天农业集团香菇产业园区，陈宇走进平菇种植大棚，查看平菇的长势，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园区的种植规模、销售渠道、年产值等具体情况。随后召开座谈会，高官庄镇负责人介绍了该镇的基本情况，陈宇还就信访稳定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。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，抢抓机遇，跨越提升，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、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。 自然的就所唱给你听的歌，我们经历过叫做爱情的忧愁，也许

还未大口满足了味觉，喜欢这样放慢步调，就像慢慢慢慢动作体验，和景色都暧昧，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水味， 迈开步伐，大步的前往，好心情闪闪发亮， 一起出发吧， 挺起来， 一起走走吧， 空气清爽， 一起去探险，美食大口品尝它，不怕身材走腰了，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， 一起出发吧， 挺起来， 一起走走吧， 空气清爽， 一起去探险， 哒哒哒哒，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，不怕身材走腰了，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， 准备放心飞，现在等着我们发现，逛好每个路线，探索每个细节，小小世界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， 一起出发吧， 挺起来， 一起走走吧， 空气清爽， 一起去探险， 当当当，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，不怕身材走腰了，来第一等的旅程， 一起出发吧， 挺起来。 郭靖，我们都知道他有唱歌，可是他呢也开始尝试一些主持的工作了。在一档美食节目当中呢，带着他的同门师妹一起吃遍亚洲的美食，而除了周游各国享用美食之外呢，他也没有忘记原本唱歌的本业，除了在节目当中即兴的创作弹唱啊，也利用录影的空档呢，为节目创作了这样的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一起出发吧》，将两个人外出时候的好心情写在歌里的。有吃有喝又有玩，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那就应该是赵传这首歌唱的快乐似神仙，希望都能够快乐似神仙咯。 朋友们好久不见，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，不归如云烟，沧海一片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，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想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，止不住的思念，换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，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，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爱不必缠绵，情不求永远，不怕心上人会移情别恋，世界里好似神好久不见，我们相约今天一起笑看冷暖人间，富贵如云烟，沧海一变桑田，只有甜言蜜语还留在耳边，每当想到明天，每次回首从前，总是让人感慨万千，不住的思念，换不回的改变，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，爱真假难辨，情怎么考验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

华语第三张专辑《天使》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他的前三张专辑可以说基本销量无敌了，而滚石唱片呢得以存活，应该很大程度上面当时也是刚好打造了徐怀钰吧。他还是台湾第一位预售专辑的歌手。而接下来的黄磊呢，应该是内地的演而优则唱比较早的一位吧。那时候黄磊的文艺情怀已经不满足于在影视作品当中挥洒了，演而优则唱理所当然就当了歌手了。来听到这一首《再别再别康桥》。 挥挥我的衣袖，频频我在回头，匆匆河水不休，康桥桥下流过。爱情总是太快，瞬间已不存在，伸手慢了一拍，只剩回忆可待。轻轻回忆回首， 很多专业人士都提过黄磊的唱功并不算很好的，他的音域不宽啦，然后音色也是典型的用本嗓说话，就是说话什么样唱歌就什么样。但是呢他有一项很不错的天赋，那就是语感。华语乐坛的不乏实力唱将，但是很难涌现那种语感出色的歌手。想一想，陈奕迅，对，他就是语感最佳者之一。那小军用自己的语感来念一句歌词：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，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。对于很多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，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的原唱歌手，他叫做梁艳玲。只来听到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。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，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，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，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。

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的刺猬，这是他的一张以跳舞歌为主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 Dancing Queen， 也就是跳舞皇后。其实呢，这是他在种子音乐的时候的一个惯常的招数啊，那就是每张专辑呢都会有一些快歌作为主打，但是呢其中都会隐藏着一些比较感人的慢歌。刚才听到这首刺猬呢，就是这样的专辑里面的那一首感人的慢歌了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到一首很浪漫的情愫的歌，这是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，这应该是很熟的一首歌曲了，收录在他的一张叫做《想念》的专辑当中，也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一首歌曲了，比他的标题曲还要红，并且这首歌还上过春晚，是跟孙俪一起唱的。好啦，今天所有的歌曲就是这样了，听得还不过瘾的话呢，继续会有好音乐 陪伴在路上的你的哦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拜拜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走，原来泪也会痛，倒流心中怎么麻醉也没有，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球，你狠狠甩开我沉默的手，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点的沉默、 哦、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， 也许只